Ragazine 第一次網聚。七月開台到而家， Ragazine 展開咗不平凡嘅旅程，得到各位網友、聽眾、主持、嘉賓、工作人員嘅相助，我哋由最初幾個節目到今日十幾個，包括唔同嘅種類、唔同嘅範疇，由最初嘅寂寂無名，到而家每週50,000以上嘅總下載率。更加重要係呢、這個大膽嘅月費會員計劃，而家已經超過300名會員，仲不斷咁增加緊。呢啲證明我哋嘅理念、工作得到你哋嘅支持，再次表示衷心感激。不過呢、這個都只係千里之行嘅第一步，更多嘅計劃、想法、製作、改善喺度籌備中。所以我哋希望藉住呢一次嘅 Ragazine 網聚，同各位會員同埋網友見面。除了親自答謝各位支持之外，亦都向各位簡介 Ragazine 三個月以來的發展和未來計劃，亦都可以聽到各位的意見。今次的網聚，我們會邀請一班的主持和嘉賓出席，希望和各位網友盡興同歡。日期2012年12月1日星期六，時間晚上7點，地點灣仔大榮華酒家，地址灣仔市超域道1號，費用會員150，亦都可以用會員價定留更多位，非會員250。聯絡請電郵至 ragazine@ragazine.com.hk， 主題網聚，寫低你嘅 username 同埋聯絡電話，我哋會盡快回覆關於入數同埋其他詳情。12月1日星期六，約定你 ，Ragazine 第一次網聚。 大家嚟到今個禮拜嘅澳門街啊！咁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司徒文俊啦。咁啊，今個禮拜咧喺節目開始之前咧，咁啊一如既往啦，咁啊要多謝翻我哋贊助商嚇。咁啊，創福物業投資有限公司，咁啊浩天企業管理，咁啊浩天 Yaris， 咁啊讚記美食啦。咁啊，另外咧，咁啊要即係我哋嘅節目啊喺咩平台聽到咧？咁啊，首先梗係我哋主台啦。咁啊 ，www.mudcow321.com 啊。咁啊，另外咧，咁啊 Ragazine 啦。咁啊，香港嘅合作媒體啦，咁啊，天台啊，咁啊，一班大學生嘅網台啦，咁啊 ，Our TV 啦，咁啊，同埋我哋一三藩市啊，美國三藩市咧 ，Open Sky Radio 啊，咁啊，今個禮拜咧，咁啊，快啲入主題啦，咁啊，點解咧？咁啊，因為好高興咧，咁啊，即係一直其實都有啦，間唔中都可能會有啲外地嘅聽眾啦，咁啊，譬如廣州啊、香港啊，咁啊，甚至乎一啲外國嘅聽眾咧。咁啊會過嚟澳門探下我啦，咁啊上嚟客串啊做一兩集節目啦。咁啊今日咧，咁啊我哋咧都有個美國嘅聽眾咧，就即係今晚啊就過嚟澳門啊，咁啊過嚟探下我啦。咁啊順便咧，咁啊即係不如開下麥啦，大家傾下偈啦，咁啊可以客串做啊做一集節目咁樣啦。咁啊 Stanley， 咁啊喺美國過嚟澳門玩嘅，咁啊 Stanley， 同大家打個招呼啊。 你好，我係 Stanley。 係啦，咁啊中氣十足啊。咁啊除咗 Stanley， 咁啊我哋仲有邊個嘉賓喺度啊？ 烏田心。 係啦，咁啊係烏田心啦。咁啊 ，Stanley 咧，介唔介意講下你本身你係長住喺美國定係即係係一過咗短時間咧？ 我已經嚟咗美國咧就有23年啦，已經其實對美國嚟講咧就有一個歸屬感。今次翻嚟就係香港嘅話就主要就係去探親啦，同埋今次有機會咧就過澳門嘅話係我覺得係相當之開心，即係我從來未試過嚟澳門。探訪 哇！即係第一次過嚟澳門咯喎， 係冇錯。 哇！咁啊，好高興啦 ，Stanley 第一次過嚟澳門啊，直情上嚟我哋澳門街呢個節目啦。咁啊 ，Stanley， 咁啊想問下你啊，你自己啊，你嗱從來未嚟過澳門啊，咁啊香港你係咪搭船過嚟啊？都 係。係搭船過嚟嗰陣時講咧，就係我心目中所諗嘅澳門咧，同實際上嚟講咧就係有好大分別。 喂，不如你講下你心入面你自己願意你諗嘅澳門 係 點啊？ 我原本諗住澳門咧就係好細嘅，同埋就係啲路啊或者係好短嘅， 但今次就我搭巴士經過的路線咧，就係好長，同埋就係周圍嗰啲民生咧，我拍到即係好整齊啲路啊，各方面啊，同埋啲啊人民啲人嗰啲心態方面咧，我覺得好平順啦，同埋即係好開心嘅感覺。 因為咧，其實澳門咧，而家就其實個定位咧，就一定係旅遊城市嚟嘅啦。咁就其實即係講笑咁講啦，咁我成日都有啲即係譬如國內嘅有啲朋友啦，咁有時成日問我，喂，澳門係點㗎，俊咁樣，咁我成日都同佢哋講笑話，我咩賭場咯，賭場隔離啲人係耕田咯，冇乜車啊咁啊，咁其實真係講笑嘅啫，咁因為澳門咧，其實即係講緊以前澳葡政府時期啦，其實主要咧嗰個重點咧。都仲係放喺某幾個核心嘅地區，即係譬如講緊我哋嘅新馬路啦，或者頭先你食嘢嘅地方荷蘭園一帶啦。咁啊，另外咧即係氹仔都好少地方，咁變咗咧，其實以前咧嗰個發展咧就真係咧冇咁現代化，或者係冇咁靚嘅。咁但係咧近即係自從嗰個賭權啊開發咗咧，咁啊因為即係引入咗好多唔同嘅賭場同埋啲外資啊嘛，咁變相咧其實政府咧都花咗好多不停賺錢咧，就將啲資源花翻落去咧，就起喺啲路啊，甚至乎啲修飾即係呢個城市咁樣，咁所以咧即係你見到咧而家其實澳門嗰個現代化咧，好坦白講就同香港都接近㗎啦。咁啊另外一樣嘢咧，澳門係真係好細嘅，即係澳門咧嗱。本身你住咗喺即係美國咁多年啦，其實你都係個美國人啦。咁啊，香港你自己可能即係會比澳門熟啲啦，因為你始終都去過啦，你都翻去探親。澳門個大細嘅係乜嘢咧？就係香港嘅北角去到柴灣，係啦，分分鐘係冇咁大添嘅。其實只不過係等於香港嘅兩個地區咯。咁啊，真係其實澳門係好細嘅啫。咁啊，喂，你講下其實你今日過到嚟啦，咁啊，你講話嗰個人嘅心態，你覺得澳門人係點嘅咧？ 因為譬如我係阿烏博士一直啊，佢帶我周圍去過好多地方啦。係。咁佢就係烏博士嚟講咧，我覺得係佢本身個人咧，佢好平和，同埋一直佢能夠可以好簡短而好深入介紹澳門嘅周圍環境啦。俾我經歷過嘅話，就係澳門個環境咧就係好乾淨，同埋咧就係啲人民啊，或者係各方面嘅整齊方面咧，就係即係好乾淨啊，各方面嘢嚟講。 阿博士兼職做導遊嗰個係嘛？ 乜都有㗎，我揾食艱難啊。 係、哎、啊，你有冇帶阿 Stanley 去你嗰檔小食檔啊？六下魚蛋香腸。 有啊，送埋幾條咩芝士腸添。 係咪啊？係 啊。 咁阿博士帶咗阿 Stanley 去邊度玩？ 即係首先繼續食個靚早餐先啦。 係，去邊度食啊？ 黃交叉記啊。 唔係邊區嚟啊？ 洪水池啊嘛。 哦，跟住咧？ 跟住之後咪行下。 我係咪食粥嗰啲啊？ 係啦，因為未食過餐，跟住之後咪行下洪水池嗰笪啦，跟住。 有冇活動搞㗎？而家？ 有，今日有嗰、那個道教嗰啲宣傳活動嘅。 係。 係啦，跟住又行下洪水池一帶之後行下大堂啊， 有冇食炸雞髀啊？ 未開太早啦，跟住之後就去咗牌坊啊，去咗大炮台咁樣啦，跟住行下望德堂嗰邊啦，咁樣咯。 咁啊，澳門係個好多元化的地方嚟嘅，咁啊，所以你見到咧，即係表面上咧就好開心嘅，即係大家咧嗰個氣氛咧好好，同埋即係始終旅遊啦，其實多遊客地方一定開心噶啦。咁你見到其實街咧，頭先即係都同阿 Stanley 傾過啦，其實澳門而家咧每日咧有超過六成嘅人咧都係遊客嚟嘅，或者係一啲外地人嚟嘅，其實本地人唔係佔咁多咯。咁啊，但係其實嗰、那個即係社會咧，其實醖釀咗都有啲問題咧。其實你聽我哋澳門街有時都會提及啦，包括即係而家最嚴重係個樓市問題啦。 樓市。 咁啊，其實咧，澳門有一面咧，就可能譬如阿 Stanley 咁樣，大家遊客咧比較少接觸到。咁啊，我哋遲啲澳門街可能都會探討一下啦。咁啊，包括咧，即係其實而家有啲嘢好極端嘅。咁啊，例如即係講緊啦，話喂好多咧，話炒啲商鋪喎、哦，又話什麼作天價。頭先咧，你行噴水池嗰度，其實澳門嘅地標啦，咁啊講緊話一間鋪都可能幾億咁樣啦，咁啊係一個天價啦。但亦都有啲地方咧，譬如係一啲舊區啲嘅商場咧，咁啊可能咧十間鋪入面咧就開得一間兩間，甚至乎嗰一間兩間都仲要係嗰啲咩印容介紹中心啊、菲傭啊，咁啊入面咧即係我見到咧好慘啊，即係譬如你一個商場。咁啊冇開嘅，入面亦都冇商户，啲商户可能租嚟都當倉用。 跟住甚至乎貼啲紙就講到明咧，叫係叫人啊，唔係叫動物啊，就唔好喺度大小二便。咁啊，亦都咧，甚至乎咧，就寫住即係其實好悲哀嘅，即係貼張紙出嚟就話衣裝閉路電視密偷鐵閘。即係因為啲國內嘅同胞咧，或者係有啲即係好興啦，係去攞啲鐵走去賣啦。咁啊，即係其實呢一面咧，就可能遲少少咧，有時間我都會喺節目度探討下啦。即係講翻其實澳門咧，係咪全部啊都係大家睇到好似而家話咁開心咧咁樣，表面嗰個樓市甚至乎咁好咁聲明，其實唔係嘅，即係好多問題醖釀緊。咁啊，嗱，繼續講翻啦。咁啊，阿 Stanley 同其實你今日即係嚟咗澳門玩一日啦，一日遊啦。喂，你最印象深刻咧，暫時嚟計，你係咩地方咧？ 最深刻嘅地方， 食嘢啊嗰啲咧，有 得唔得？食嘢嚟講係得，即係如果你，因為我其實嚟講，我好少食嗰啲啊葡餐嘅，但係我都係講啲滋味嚟講咧，就係無窮。 喂，不如咁啊，我哋又分享一下頭先啊，咁啊，你啊去食咗呢個正宗嘅葡國餐啦，咁我都同你講咗，即係頭先你食葡國餐嗰間餐咧，其實澳門咧都可以入到頭幾甲噶啦，就真係一間叫老字號同埋出名嘅。咁啊，介唔介意喂分享一下？食咗邊幾樣嘅葡國菜，你覺得係你自己喜歡嘅？ 嗰、那個名咧，我就唔係好清楚啦，就係即係可能或者係會博士介紹下，會比較清楚啲。 食咗嗰個蒜蓉青菜湯， 嗯， 忌廉焗買價優， 嗯， 仲有食咗葡式炒蜆， 嗯， 炭燒豬頸肉， 嗯， 同埋食咗個葡汁焗菜， 係， 係啦，咁樣。 佢俾啲咩菜咧？ 咩菜啊？ 嗯。 好似少菜啊、西蘭花啊嗰啲有仲有我最中意嘅腩啦，黑色嗰啲水腩啊。 哦，你冇嗌過白鯊嗰啲白鯊嗰啲野菜 啊？冇嗌白鯊啊。 咁啊，阿 Stanley 覺得即係頭先嚟計咧，又食咗海鮮啦，即係有蜆啦。咁啊，另外有馬家優嗰啲。咁你啱啱食譬如幾啲馬家優咧，就係、是、正宗葡國餐啊，就係即係好出名嘅葡國食物啦。喺香港或者喺美國食唔食到呢啲風味？ 呢啲風味食唔到嘅，因為我都好少食到呢啲咁嘅風味，好特別啊！所以今次第一次食嘅話咧，我覺得好滋味無窮啦，同埋好回味。有機會啊，我諗一定會再嚟試一試。 平時咧，你美國咧，即係食西餐啦，食牛扒啊嗰啲啊，一定多啦。咁啊，喂，如果倒翻轉啦，即係葡國餐嚟計啦，即係都係一種歐洲嘅餐啦、 嗯。 喂，你自己覺得嚇？你不停話好食啦，你話佢好滋味啦，你覺得真正令你覺得吸引嘅係其實係佢嗰個本身嗰種香味，定係譬如話係佢側重於譬如佢啲橄欖油啊，或者係啲配料嘅嘢咧？ 嗰啲配料再加埋嗰種鹿茸肉嗰種味道啊，即係啲味道通常嚟講咧，就係、是、譬如你話食美國餐嘅話啦、 嗯， 未必有咁強嗰種味道存在。 係。 但係因為係正宗嘅葡餐嗰種味嘅話咧，係好濃郁咁散發出嚟。 其實冇嘅，譬如你哋平時即係喺美國，譬如食啲美國嘅餐咧，好多時咧佢都可能係靠茄汁啊，靠啲鹽啊，甚至乎可能即係一啲沙律醬等等啦，即係係仲喺個 sauce 嗰度啦。咁但係個 sauce 咧就唔係話同個餐一齊煮嘅，就係咧即係叫做話桌上面嘅附屬品啦，係咪？ 啱 係啦，咁跟住咧，因為其實咧咁啊，我就我唔係好熟啦，不過我都有識少少飲食嘅。咁啊，反而咧即係葡國式咧或者咁講啦，葡餐咧就好側重係嗰個烹調。咁啊喺嗰個烹調技巧啦，同埋嗰個即係嗰個醬汁嘅應用咧，同埋好多時咧，其實佢會喺咧用好多橄欖油，咁就橄欖油其實都係一啲好健康，但係咧係一個好野味嘅嘢咯。即係頭先我同你講嗰、那個你食到豬仔包啦，係咪？那個豬仔包咧都係出名啦。咁啊另外咧，其實佢有兩樣嘢咧，其實你。不過我就冇提你，其實可以試嘅。咁啊，第一咧就係即係佢有個蒜蓉嘅牛油啊，咁啊搽落去咧其實很好好食嘅。咁啊再飲啲湯咧就一流。咁另外第二樣咧就係俾人比較少啲人咁食法嘅，直情攞橄欖油點麵包食。咁啊一樣咧，其實撞出嚟咧個味道好好啊。咁啊頭先咧其實食麵包啊，即係呢個豬仔包啦或者葡國包咧，其實我自己嚟計咧，我中意食凍嘅，即係個包咧我就叫佢唔好加熱。直情凍嘅上嚟，咁啊凍嘅包咧，即係嗰個包入面嗰個密度咧，其實就叫做高啲啊， 咁食落去咧其實係有咬口啊，咁咧就好煙韌。咁煙韌嘅包咧，如果配埋即係譬如話啱啱啦，你哋即係話冇嗌到呢、這個紅豆會豬手啦，同埋冇嗌到呢、這個即係譬如話有蒲汁嘅嘢啦。如果你有埋嗰啲汁咧，飲落去咧一流，嗰、那個味道咧係肉比唔到你嘅。即係如果你係用即係你食入面嘅肉咧，係反而係發揮唔到嗰種味道嘅。咁啊，有機會啊 ，Stanley， 咁啊，再嚟澳門，咁啊，再同你食多次啦。 好嘅，一於咁啊。 同埋咧，下次咧，我又可能咧安排下啦。如果你中意食葡國嘢咧，同你去啲平民啲，但係我覺得好食嘅地方，同你食下啲平民少少嘅葡國嘢，包括咧咁啊，澳門都幾出名嘅。咁啊，呢、這個三文魚蟹炒飯啦。咁啊，另外咧，亦都係想同你試下啲白沙馬加優。 白沙。 係啦，即係將個馬介休，頭先你就係用嗰個咧，嗰個方法咧就係焗出嚟，咁、就係忌廉啦，加埋芝士啦。咁啊，另外一種方式咧，其實馬介休幾好處理嘅。咁啊，馬介休係咩嚟咧？咁啊，啲聽眾咧，尤其國內聽眾咧，可能唔係好清楚。咁啊，一句好簡單嘅啫，馬介休係咩嚟啊，博士？ 鱈魚。 唔係，其實你 鹹魚 係啦，應該咁講，馬介休咧就係西式嘅鹹魚。咁就係其實點解會有馬介休咧？咁啊，就係相傳咧，就係以前咧。其實葡國啦，或者其實叫做話即係好多啲西洋國家咧，都係以航海嚟起家噶嘛。咁所謂航海咧，其實都係兩樣嘢啦，一係商船，二係海盜。講真咧，咁啊以往咧，咁啊即係講緊啦，咁啊15、14、15世紀啦，中世紀邊有雪櫃噶？咁你喺其實航行嘅時候咧，你靠沿岸都好，亦都好難攞到冰噶。咁變相話，我哋一定要譬如話要食要飲嘅嘢咧，好多時咧就一定要靠啲發酵啦，例如酒啦。或者係一啲係食物嚟計咧，可能要將佢醃咗啦，攞鹽醃啦，令到變成脱水啦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其實而家大家食到啊，譬如菩提子乾啊，啲生果乾啦，跟住加埋馬介休鹹魚啦，其實呢啲食物咧都係演變自係乜嘢咧？係以前嘅商船海盜船佢哋食嘅，即係佢哋將一啲生果咧變做生果乾，但係咧可以提供到維他命 C。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，你長期航海咧，其實係會有壞血病嘅。同埋係即係你個人咧長期喺個海上面咧，其實係好容易呈現脱水嘅跡象。咁啊，所以咧即係馬介休咧個嚟源嗰、那個來源咧，就係以往啊，即係呢個鹹船咧，咁啊大家將一啲鱈魚啦，咁啊將佢咧即係攞鹽咁醃做，咁同中國嘅好唔同嘅。中國係乾到咧，完全係即係你食落去咧口感好乾嘅。咁但係咧你呢個馬介休咧，即係叫做話西式嘅咧。佢就係咧，佢乾得嚟咧，佢仍然係保持到嗰個魚嘅鮮味，同埋咧佢唔係去到咧係完全係乾曬嗰只，因為佢唔同話係中國就曬嘅，佢就唔曬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馬介休幾種食法，其中一種食法咧，即係有機會同你試下咧，就係攞薯絲嚟整啊，咁就好香脆嘅。咁我自己個人嚟計咧，其實我就比較中意咧白鱷同埋薯絲兩種。因為白鱷咧，佢另外就好多配菜，有啲蘿蔔啊、薯仔啊、洋葱啊、有雞蛋啊、 漏咗樣啊。 啊咩啊？ 葡國嗰啲香腸、臘腸嗰啲咧。 係啊，同埋啲橄欖咯。 嗯。 咁啊，所以咧，即係撈埋啲橄欖油咧，其實好正嘅。 嗯。 咁啊，嗰啲黑色嗰啲腩啊，博士講下有咩咁吸引啊？ 我由細到大都中意食㗎，黑色嗰啲橄欖。 啊。咁啊，係點樣中意食法咧？ 成粒咁食咯， 就咁食， 系啊，就咁食咯。我就有阵时咧，细个咧就系食嘅时候买成樽咁食咯， 食成樽橄榄食。 系啊，我会咁样噶。 其实葡国肠咧，一般出面咧咪都系喂炒饭啊，或者系即系譬如整啲葡餐咧，拌埋嘅。其實阿 Stanley 咧，你如果一陣間即係有時間咧做完節目咧，咁啊可以咧，我建議你啊，如果唔嚴重咧，可以買少少葡國腸翻去，咁啊我可以咧介紹啲牌子俾你，咁啊餸粥都好食嘅喎，即係其實葡國腸咧有啲嘢咧就諗唔到咧就咁夾嘅，我都係無意中就試到，就食粥嘅時候就攞啲葡國腸粒。再拌埋呢、這個不過你美國通常都會少食嘅鹹酸菜，唔係鹹酸菜，講緊係嗰啲脆嘅即係啲菜心咧，醃製咗嘅菜心 都有不就係另外嗰啲，譬如好似西班牙式嘅就有， 係咪啊？ 但係我哋本嗰啲味道咧就冇咁酸。 西班牙咪連埋啲番紅花一齊， 係啊，好多樣係好多樣嘢撈埋一齊。但係我都好少食呢啲，因為我覺得佢唔夠中國人嗰種咁酸嗰種感覺。 冇錯。 主持另外一個問題， 好， 即係關乎咧就係話喺葡萄牙，即係嗰啲有出名嘅食品啦，有個葡撻，你可唔可以介紹一下關於葡撻嗰個來源啊，或者嗰啲細節方面？ 葡撻最出名梗係安德魯啦， 但係佢係好食在邊一方面咧？ 嗱，其實咧，我好直接咁講呢個咧，我就同你講聲抱歉，因為咧，斯洛文俊係個咩人咧？斯洛文俊係個傳統中國蛋撻支持者。咁其實咧，蛋撻其實你都知啦，其實都係嚟自英國噶嘛。 哦。 係啊，咁啊，我反而咧，我係欣賞咧傳統嘅曲奇皮啊。就唔係酥皮，因為咧，我覺得咧，嗰、那個蛋撻咧，食落去咧，如果係酥皮，其實咧配葡撻就一流。但如果配呢、這個我哋不嬲食嗰茶餐廳嘅蛋撻咧，其實就唔啱味嘅，係好係靚，但係唔啱味，同埋係叫做買貴啲嘅啫。真正好食嘅都係曲奇皮，同埋咧係嗰個即係蛋汁嘅控制啊。咁啊，如果你話葡撻咧，其實我自己咧，第一我真係唔係咁在行啦。咁第二咧，其實以我所知啦，咁葡撻咧就佢個面咧咪焗得窿嘅，即係會有啲黑色咁樣，會有啲焦糖咁樣。 係啊。 其實咧，葡撻咧嗰、那個點解啲人話好食咧，就是、因為咧唔係淨係食個葡撻嘅，佢係可以襯兩樣嘢。咁啊，第一咧，咁啊唔使講啦，咖啡啦，係咪啊？咁第二咧，其實葡撻咧。係襯有兩樣嘢我都覺得好，都係襯係 I match 係好係係好食嘅。咁啊提子汁， 哦， 係啦。咁啊大家可以譬如試下啦，食啲靚嘅葡撻，譬如你話馬加烈咁樣咯，或者係安德魯咁樣咯。其實安德魯我覺得唔係咁靚噶啦，而家馬加烈都可以嘅。咁啊可以譬如話試下啲提子汁，咁啊甚至乎你話普通個威露士咁都 OK 嘅，買個威露士試下，其實啲味係夾嘅。咁啊喂，你會問我啦。咁其實葡撻如果咁樣計，咁其實襯紅酒得喎，係咪啊？咁樣其實阿 Stanley 你中唔中意飲酒啊？ 我酒方面咧就係麻麻， 麻麻係嘛？其實葡撻咧襯紅酒咧，我覺得唔係咁得嘅。反而咧，其餘咧，我再講一樣嘢咧，咁啊我覺得係夾嘅，反而陣味。咁啊，其實啲人咧好多時咧，譬如以前好興啦，喂去聖安娜西餅或者點，咁買啲蛋撻翻嚟啦，跟住咧下午茶喎，跟住我係整壺熱茶飲下先。其實嗰啲中式嘅熱茶，譬如講緊可能係烏龍啦，或者香片啦，其實倒翻轉咧，攞嚟撞葡撻咧係啱味嘅。尤其是咧，你去飲一啲濃啲嘅茶，譬如我講緊可能係即係我試過咧係，你知唔知邊只茶叫龍吐珠啊？即係咧個茶葉咧好似一粒龍眼咁樣，跟住擺落去個茶嗰度咧會散開嘅。攞嚟撞葡撻咧係好嘅，係好味嘅。咁另外咧，譬如普洱啦，一啲濃啲嘅茶咧，或者紅茶啦，其實襯葡撻咧係好味嘅。反而咧，你襯翻咧正宗啊，譬如我襯翻啲石蘭茶啊，襯翻啲譬如我係沖翻啲西式嘅茶啦，反而又唔係咁襯嘅喎。跟住其次咧，葡撻咧本身咧，佢係襯一啲咧比較濃味同埋咧係一啲咧苦澀啲嘅味道嘅。即係譬如你話我係食葡撻，跟住我去襯呢、這個我飲咖啡咯，我飲杯係譬如摩卡咁嚟計啦，或者係拿鐵咯，其實係個味係冇咁啱嘅。但反而咧，你話我就咁啊，我譬如我 black coffee 或者係嗰飲杯嗰啲叫咩蒸餾咖啡咧，即係嗰啲我唔係好識英文，因為我讀書好少啊，咁啊係嗰啲濃縮咖啡，其實咧個味咧就好一流嘅。咁啊，你頭先有冇食過葡撻？ 葡撻好似我冇食過， 你冇食過係嘛？咁啊，一陣睇下有冇時間啦，咁啊同你食下葡撻啦。咁啊唔好多嘅，一個係一個字啦。因為嗱，葡撻咧又唔同蛋撻㗎，蛋撻咧，我覺得咧食一兩個係冇問題嘅，葡撻咧食一個係最完美嘅。雖然佢細細個，因為咧你葡撻咧係甜啦，同埋咧佢個酥皮咧佢係厚㗎。所以咧，如果你食第一個，嗱唔好同人分享啦，即係唔好嗰啲好浪漫啊，喂男朋友一啖，女朋友一啖咩，唔好啦，自己一個人自私咁食一個，其實係最完美嘅。咁當你食第二個，你發覺真係冇咁好味嘅。咁啊，另外咧，市面上啦，即係喺啲旅遊點啦，其實你見到啦，而家咧賣手信嘅、賣蛋卷嘅又賣葡撻，士多篤魚蛋香腸又賣葡撻，隔離咧又話豬扒包，我同你講，通通都唔好食，冇一個好食嘅。如果你話正宗地道嘅好食嘅，舊葡京後面啦，好出名嘅馬加烈，即係以前高爾夫球場 嘅隔離嘅，係叫馬加烈嘅咖啡啦，咁就係葡國正宗葡國咖啡，佢嘅葡得好食啦。咁啊，亦都係咧，其實大家都知㗎啦。譬如以往咧，可能有時候你揾啲葡國嘅律師啦，咁其實你想同啲葡國律師打交道咧，其實唔需要話喂，我買啲好靚嘅酒啊，甚至乎我要買啲咩禮物，其實唔需要啦，就去馬加烈買啲葡得。跟住咧，可能咧，咁啊上到去咧，唔使買咖啡噶啦，因為通常咧，啲葡國律師或者啲土生葡國人咧，你攞葡撻去咧，佢自然會攞出啲佢自己相對應嘅嘢咧嚟到去同你去撞噶啦。咁我亦都試過一次係一次咁大把啦，就葡撻襯白酒。咁啊請我食嗰個細叔伯咧，即係我買葡撻啦，佢攞白酒襯啦，佢話覺得好正，因為佢自己幾十年嚟都咁食，我自己就我覺得個味道就我自己唔係咁識欣賞，或者可能個年紀翻係啦，咁啊未冇佢咁到家啦，佢都即係六廿幾七廿歲人，咁可能佢又食開咁，佢覺得係好食啦。咁啊，其實除咗葡撻咧，有冇其他嘅澳門即係或者叫葡國嘅食物係感興趣咧？ 但我唔知係呢啲係入於係葡國嘅食物。 其實咧嗱，葡國統治咗澳門幾多年啊，博士？ 四百幾。 其實呢四百幾年咧，其實有好多樣嘢咧，就已經係即係喺葡國咧同澳門咧，大家咧個文化咧撈埋咧，跟住由澳門又翻葡國嘅，例如就百家樂啦，咁啊，例如大細色榜啦，係啊，即係都嗰時啲賭場嘢啦。咁啊，其次咧。其實食物都係嘅，咁啊即係講緊咧呢個即係澳門其實都將好多中式嘅混合，所以你話而家其實好正宗嚟㗎，其實我諗啦，譬如話葡式燒鱸魚啦，或者但係你冇食到啦，因為其實鱸魚唔係咁易食，而家啲魚唔靚，咁好多時咧唔係佢唔做你生意，而係佢有良心嘅餐廳，佢會有時佢話俾你知今日邊樣嘢叫你唔好食嘅，即係好似我頭先你去食嗰間咁樣咧，其實唔好計外地遊客啦，其實以往本地人去食咧，佢有時佢會同你講，譬如我今日嗌個葡汁，譬如我嗌個葡國蜆喎，佢同你講，今啲蜆唔靚，唔好食蜆。係啊，咁佢話俾你知咯。咁如果你話正宗嚟計，有機會試一下啦，這個鱸魚啦。咁另外我所講咧，白沙馬加丘係最正宗噶啦，食法就跟住另外咧就呢、這個除咗白沙馬加丘咧，佢哋就好興咧，就呢、這個香港咪好興葡汁焗四疏嘅，咁其實咧呢樣嘢咧就真係係源自澳門嘅。 哦，真係。 係啦，咁啊源自澳門。 咁啊食咗啦喎。 係啊，另外葡國雞有冇食到？ 葡國雞。 係啊。 葡國雞係只嘢，係只雞嚟喎。 葡汁係啊，葡汁雞咁樣有冇食到？ 冇食葡汁雞。 冇食葡汁雞係 咪？你想話嗰個咩焗雞入邊有飯㗎嘛？嗰個係嘛？ 嗰個其實我覺得冇咁好食，因為咧佢會將啲雞肉整到好鞋，好粗。 但啲飯好食咯， 啲飯好食，但係這個唔係兩全其美方法咯。你其實你睇翻咧日本咧，你有冇食過嗰啲餃子雞翼咧？雞翼入面有飯啦、 啊， 或者係譬如台灣嗰只咧，即雞翼入面咧再養啲菇啊，好似貢丸咁樣餡咧。 我覺得 佢只雞翼唔會難食， 但我反而佢養粟米會熟啲喎，嗰啲養雞。 O K 㗎，即係譬如好似講緊啦，我好耐冇食嘅，好想食啦 ，Pizza Hut 嗰只啦，嗰只芝士黃金芝士雞腿啦，其實嗰啲養法咧，佢係唔會犧牲只雞本身嘅味，但我覺得咧好多地方做，你講嗰個咧，即係葡式嗰只雞焗飯咧，佢就唔好。另外咧，介紹你下次有機會食鴨飯，焗鴨飯，葡國焗鴨飯，咁呢個咧係最耐。咁其實以往咧。正宗嚟計咧，如果佢用碟上俾你咧，佢唔專業，係用撥嘅，用撥嚟焗出嚟，即係咩撥咧？好似人哋咧焗禾蟲嗰啲撥啊，即係雞蛋焗禾蟲嗰啲撥咧，咁啊係用嗰啲撥嚟到去焗咯。咁啊，但係咧，全澳門最好食嘅鴨飯咧，就係我頭先同你講咧，嗰間好鬧情緒嘅藝術家脾氣嘅葡國人開嘅葡式餐廳，因為佢哋要預約之外咧，唔係咁容易食到嘅。咁啊，同埋價值不菲嘅，即係佢食個鴨飯都幾百蚊，但係咧就好好食嘅。咁啊，有機會啦，下次咧真係咧早啲籌備，咁啊要做幾日，咁啊諗下同你一係唔食，一係咧嚟，即係你唔係嚟得澳門多咧，咁嚟到咧就要即係食啲精華，食啲真係好食嘅嘢。係。咁啊，另外啊，除咗葡國嘢咧，有機會啦，有冇食過牛雜粥啊？你食唔食牛啊？其實 可以食啊。 澳門好出名嘅牛雜粥，係啊，咁啊有兩間都好出名，一間就喺呢個草堆街啦，即係 好邋遢㗎。 咁老實講，你要食好嘢啦。 我上次食，唔係我係食佢啲葱入邊有曱甴腳㗎。 冇理由喎。 真㗎。 你食嗰邊間啊？ 咪嗰一間咯，你講嗰間咯。 葱有曱甴腳。 係啊，佢係佢啲葱，佢唔會幫你加落去嘅，佢另外一撥噶嘛，啲葱自己加噶嘛。 每次我食牛雜粥，點會加葱啊？都唔啱味。 我識得一個 friend 加葱㗎，跟住之後咧，佢忽咗落去，我嚟倒落嗰啲粥度咧，跟住我話嚇、啊、你要搞勻嗰啲葱，因為 搞嗰啲曱甴出嚟啦。 係啦、啊，跟住 啊咪都係葡式嗰啲曱甴。 係啊，跟住。雜膠啊！嗰啲曱甴，跟住我開咩曱甴腳喺入邊嘅咁樣。 即係其實成集嘅節目咧，本來質素好高嘅，就係俾你咧而家咧呢兩分鐘曱甴粥咧就拉低曬，你知唔知啊？不過唔緊要啦，你都係出名又靚女又炒耳有曱甴㗎啦。咁啊算啦，我都唔講啦。其實第二檔好食嘅就係呢個紅街市啊，紅街市有個牛雜咧。非常好，非常野味嘅。咁嗰間頂乾淨啦。 係嗰間。 大佬啊，幾廿百日日幾萬排住隊睇住。 我明白，我知道。 啊，嗰間咯，嗰間好食。 嗰間好食啊！ 介紹俾 Stanley 嗰間。 不過鹹咗少少喎。 之前我有個問題，可唔可以問一問你啊？ 問。 我就係唔知點解呢排嚟講咧，就又係啲牛肉啊，譬如喺香港嚟講咁貴，咩原因咧？ 嚇！咁啊，呢個牛肉嘅問題咧，我哋下節翻嚟講好唔好？因為今節時間差唔多啦。